质量呢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尽力来维护这样好的空气质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三，农历10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能见度也很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气温持续走低，白天的最高温只有1度，而且云多蔽日，体感阴冷，室内外温差大，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但是北风天气多，综合来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东部环路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四惠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平房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增长明显。南四环公益西桥的东向西有4车追尾事故，队尾排到了公益东桥，通潮路去往广渠路高架桥的上坡处东向西路面有结冰，后车请注意避让。太阳宫中路南北双向路面有结冰，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那么介绍完了今天的天气和路况之后呢，给您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访谈部分要为您聊聊什么呢？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住的故事。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曾经的游览胜地二闸今天是什么样？稍后在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走读北京大运河》今天来到了第4集，杨良志先生会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讲述《走读北京大运河》的故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周口店遗址获评教育基地。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了52家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其中就包括位于房山区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周口店遗址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有关的负责人说呢，这个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继续立足科普创新，不断地丰富参观的内容。人类踏足青藏高原的历史最早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新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在藏北的羌塘高原发现了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证实古人在4万到3万年之前已经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这个研究刷新了学术界对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拍卖方面，北京匡时2018年秋季拍卖会专门推出了忆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专题，通过这四十年中关键时间节点的艺术运动或艺术作品，回顾挖掘以铭记过去，同时展望未来。张晓刚、王功新、李老实、蔡国强等一批当代艺术名家的作品都有上拍，拍卖的时间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地点在北京饭店会议中心。最近一件乾隆皇帝的御笔书法作品在瀚海秋季拍卖会上亮相，这件作品记录了当时君臣为祈雨成功、解除旱情而同乐同庆的历史故事。据了解，今年瀚海秋拍推出书画、法书、古董珍玩、油画雕塑、紫砂等各类拍品1730多件。在近现代书画中，李可染的山水画《蜀山春雨》、张大千的《红衣画眉》、徐悲鸿的《大吉图》等等都是重点的拍品。拍卖会从今天起到8号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行。再来关注文坛，2018年还有20多天就要过去了，年终岁尾，国内文坛终于等来了几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2018年末的长篇小说新作名单包括徐泽辰的《北上》、叶迷的《风流图鉴》、刘亮程的《烧画》，还有即将面世的李耳的《应物凶》等等。这些作品称得上是2018年长篇小说阵营的重量级作品了。其中70后作家徐泽辰的新长篇《北上》，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探究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运河上有说不尽的故事。稍后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也邀请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出版集团编审杨良志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讲述大运河北京段的故事。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这是40多年前诗人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洼，如今这里迎来了新客人。日前，团泊洼网络作家村暨新文化传媒团泊小镇在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湖畔揭晓揭牌了。据了解，团泊洼网络作家村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广泛吸引知名网络作家和文化企业入驻，后续通过延伸产业链打造集网络作家村、新媒体村、纪录片村、跨境电商村为一体的新文化传媒小镇。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长途航空旅行往往会有中途的停留点，那么哪个地方最受欢迎呢？英国的一家旅游网站最近评出了全球最佳中途停留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38个拥有大机场的城市中荣登榜首。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距离市中心近，飞往目的地多，而且室内景点也多，相互之间距离比较近，步行就能到达。如果安排恰当，一天可以逛完多数主要景点。阿姆斯特丹之后，榜单上还包括新加坡、葡萄牙的里斯本、泰国曼谷、中国北京以及阿联酋的迪拜等等。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可能有些都没有见过寻呼机。有消息说，日本最后一家寻呼机的运营商定于明年9月结束无线寻呼业务。半个世纪前在日本面世的寻呼机将正式退出舞台。这家运营商从2013年起就不再接受新用户的申请了。预期寻呼机业务今后难以盈利，所以决定停止服务。寻呼机俗称 BP 机，是单方向的通信工具，接收信息的时候可以发出哔哔的声响或者是震动，显示数字、字母或者是汉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年轻人利用数字谐音借助寻呼机传递信息，让寻呼机用户大增。然而随着手机的兴起，寻呼机不久就过时了。脑容量越大，智商就越高吗？从19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试图弄清这个问题。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显示，脑容量大的人记忆力、逻辑性和反应能力都更好。研究人员就发现，脑容量大与流体智力水平高之间存在强关联，与受教育程度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流体智力是什么呢？是指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比如记忆啊、运算速度啊、推理能力等等，它会随着人的衰老而减退。在认知测试中，与脑容量小的人相比，一个脑容量大的人更可能会表现得出色一些。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 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不断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会步步走低。本周五的最高气温只有-4度，夜间的最低温更是降到-9度，气温明显低于近30年的历史同期。从今天开始，有多天全天的平均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气温非常的冷，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准备好长款的羽绒服啊、毛裤这些保暖的衣物。由于空气干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及时的补水润燥。目前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请您要提高防火意识，严禁一切野外用火。收藏纪念币的朋友请注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今天0点开始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预约了。第一批次的预约持续到12月8号24点。要提醒您，这次改革开放币的兑换时间和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的兑换时间都是12月28号到明年的1月4号。所以成功预约到纪念钞的朋友，本次改革开放币最好也约在同一个网点，这样兑换的时候可以一次兑换出来，不用跑2个银行网点了。交通方面提醒您，按出票日期计算，从今天起800公里及以下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由原来的每人20元下调到1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也由原来的每人50元下降到30元。专家特别提醒，12月5号以前出票的国内客票，如果变更到12月5号或者当天或者是之后的话，是不会按照新标准来退还燃油附加费的差价的。想反映问题的职工朋友们请注意，今天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将值守12351热线，来倾听职工和群众的意见以及建议。想买防霾口罩的朋友注意了，市工商局昨天发布选购防霾口罩消费提示，提醒大家防霾口罩应该能安全牢固地护住口鼻，实现与面部的贴合度，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角和锐利的边缘。另外，口罩下方视野不应低于60度，避免因为口罩拱形设计过高影响佩戴者的视线，确保行走时候的安全性。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蹦床奥运冠军董栋，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这个合作倡议是为了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倡议宣示了亚欧大陆曾经的贸易辉煌，也解释了创造辉煌的规律，并将为中国与世界的持续发展注入巨大能量。这本书是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系统论述的书籍，全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及其深刻原因，展示了丝绸之路从古到今以一贯之的历史和现实特征，解析了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合作的方向及其地缘构造，佐证了蕴含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揭示了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所面临的问题和阻碍，并提出中国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决心。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在人们的常识里，大多都知晓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条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丝绸之路，但未必想得到，这条丝绸之路在未来还要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轨迹，影响到世界经济技术文明的继续提升。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住的故事。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史、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智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今天呢，我们继续顺运河而下，来看一看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为您邀请到的依然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智杨先生。您好。 您好。 哎， 我知道我的好多朋友也在收音机旁边，真诚地问大家好。 哎，问所有的朋友们好。杨先生的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哈，还跟杨先生互动。 我才知道我们的听众那么多。 哎，所以说杨先生也是您说的精彩，把朋友们都吸引来了。今天是杨先生第四次来说这个大运河了哈，做客我们节目已经好几回了。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个大运河北京段的情况。咱们呢这趟的大运河北京城内这一段的旅程是从昌平的白福泉起步，哎，然后西折而南，顺着白福瓮山渠来到了昆明湖，这是第一段。然后呢，我们又从昆明湖一路到这个紫竹院， 对， 这一段叫长河。 长河， 哎，然后从紫竹院又到了积水潭，这一段叫高粱河。 高粱河， 哎，然后这河水就流入了老城当中，从积水潭的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这儿啊， 那下边水关， 哎，千回百转， 哎， 到东南角楼的大通桥出来了。 对， 城里这段呢叫御河。 对， 御呢是这个皇上的御用的御，也可以是那个白玉的玉，是吧？ 玉石， 玉石的玉。然后从大通桥往东呢，直到通州流入白河，这一段叫通惠河。 哎，通惠河， 哎， 主要的这一段。 一共是五段河道，现在呢我们已经胜利愉快地走过了前四段了哈。 真是， 第五段通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 对对， 我们已经走了100多里地了，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内城的东南角楼了，上次是说到这儿哈。 对对， 杨先生，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儿来开始城内大运河最后一段旅程了哈。 哎，这很高兴。 嗯， 这个主持人啊也真是不得了，主持那么多节目，把我们走过的路呢清清楚楚的印在脑子里。 您过奖了，啊，这是我该做的功课。 这么一说也帮我呀把这个走过来的路做了一番回顾。其实说起来呀，昌平、海淀、西城、东城，咱们走过的这100多里地呀，已经把北京市这么四个主要的区已经走过来了。现在呢我们到了东南角楼，这已经到了朝阳区的地界了。再往前走通州。说起来这个大运河呀，从西北的昌平到了海淀，再到了北京核心区的西城，过东城，进朝阳，到通州，这大运河真是不得了啊！把北京城，啊，从西北到东南，整个的贯穿了，像一条啊绿莹莹的飘带，贯穿下来，真是我们离不开的大运河呀！ 没错。也是从另一个方向证实了北京城以前真的是水网密布哈， 真是好极了。这个北京城离不开水，我跟你说的我脑子里出现了水道。另外呢就是昆明湖，这个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这一湖金水玉水，生命的水。然后就是中部外三海内三海，这是又一片金水玉水，生命的水。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神奇的妙笔啊，给北京提供了这样好的水系，也是很珍贵呀。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北京城的东南角楼就在眼前了，那咱们赶紧迈上角楼来看一看吧。这个东南角楼它在大运河北京段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呢？在这儿能看到什么呢？ 这东南角楼啊，我们其实坐车常常过，我说上火车，坐公共汽车啊，或者是开车，常常从这儿过。但是因为呢，这是一个交通要道，所以我们未必啊能够下来去看一看。但是我今天要向朋友们说呢，这东南角楼啊，还真是应该去看一看。北京的老城，现在啊留下的这个城墙的遗址遗迹，一，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二，德胜门的箭楼。三，就是这个东南角楼的这段建筑了。所以呢，我们千万别冷漠了它，别忽视了它。您有功夫，东南角楼来看一看，啊，其实离我们也是相当近的一块古迹。 东南角楼要说离我们电台这边是比较 近， 是吧？ 离那个我们东单，核心区，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朋友们，我们上火车其实都从它的旁边过，就是怕，啊，那个摆过城门。摆过角楼而不去，哎，我们去一趟吧。 在东南角楼这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而且这个东南角楼啊，它这个拆了又重建，重建又拆，就是有一段反复的这个历史哈。 是，这个东南角楼呢其实很方便，在这个地方您停下来，有一个大大的城门啊欢迎着您，大概也没什么花，不花什么钱就可以上去啊。这个角楼三层，其实就是在北京这个整个的方框子的老城的东南角上，它是一个什么呢？折尺形，南东相交而成，南就是北京城墙的南城墙，东是北京城墙的东城墙，在这个角上呢，啊，正好交接成了一个折尺形。那么这个角楼呢，啊，就是在这个大平台上啊，三层的楼台建筑。一层现在是很多流动性的展览，特别以这个菊花展啊，菊花画展啊为著名。二楼很可看，二楼是什么呢？二楼大大的平台上有北京城啊老城的沙盘，或者说老城的模型，我们都熟悉内九外七，皇城四，其实这个整个的北京城的这个老的格局啊，平常看不到了，但是在这个角楼的二层啊有这个大沙盘大模型， 就是 可以看到 内九外七的城门模型， 整个的那个缩微的模型。那么北京老城的面貌在二楼呢，我们可以细细的看一看。二楼大概还有一些啊老的城砖啊，老的建筑材料，老的大门槛儿、 瓦片儿什么的， 这个看一看，会使我们对北京城原来的整体构局、结构啊有一个总的了解。所以二楼停一停啊还是挺好的。当然我们到了这个角楼啊，很自然的会往外看，注意啊，它这个向着南边有很多箭窗，向着东边呢也有很多那个箭窗，方形的。那么从这个城墙上或者从箭窗努力的往外看啊，比如说往南啊，有后来修的一段城墙，挺好的。 往东看呢，现在呢看不到什么东西楼房了。 嗯， 当年呢，往东看，远远的是朝阳门，再远就是东直门。哎呀， 嗯、 然后护城河在边上，原来的东护城河，河水荡荡，挺好。 嗯， 如果往南看呢，不远处啊，是原来的崇文门。再远处呢就是原来的前门正阳门了、 嗯、 其实呢景观也是很不错的，下边的就是啊这个老城的护城河。 哦， 那么原来有一句话说呀，这个崇文门当年叫文明门， 嗯， 这个前门呢叫立正门。那么有一句老话说呢，文明为竹炉之精，立正为衣冠之海。 嗯， 什么意思？就是崇文门这个文明门这个地方啊，船集的很多呀，因为这还是靠近这个通惠河。 嗯， 立正门呢，那靠近了皇城了，是衣冠之海，那个官员呐、啊 嗯、 富商啊，啊，这个皇族啊， 嗯， 往往进出正阳门、前门、立正门，从那儿、 嗯， 所以呢，那儿衣冠之海啊，穿的这个锦衣亮服啊，啊，那个达官贵人呐、啊，所以那个地方啊，传下了当年。啊，它的景观的描述， 嗯 嗯，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 拆拆盖盖， 拆拆盖盖， 哎， 这个就是我们历史就这么走过来了，拆拆盖盖。简单的说吧， 嗯 啊，这个东南角楼啊，它旁边就是那个东便门， 嗯， 东便门啊，它从上个世纪的1910年代，1910几年， 嗯， 就开始啊，有点小拆了。为什么呢？它有瓮城， 嗯， 这瓮城呢，影响了最开始的铁路的通行， 嗯， 所以一开始呢，我说1910年代，那还是朱启前的时代， 正阳门的那个瓮城也是这么给拆了。 哎，对了，这个。今天说起来啊，明白着呢，说不拆就好了。 嗯， 其实呢，回到百年前去啊，拆有拆的道理。 哎， 我们啊就得历史的看。 嗯， 那时候拆，说起来啊，似乎也是进步的。 嗯， 为什么？我们没在那个年代生活，交通要发展，铁路要修建，那是一个潮流。 嗯， 说您这个铁路要修建，您这个瓮城啊还挡着呢。那时候进步派、革命派或者说改革派，嘿，拆那是一个呼声。如果那时候说不拆，那是保守派。今天看起来说不拆才好呢，这是啊马后炮。处在那个历史朝代啊，其实冷静的想想啊，很复杂的事儿。 是现在大家怀古思忧，觉得应该他们保留着。 哎、 可是那个时候人、 哎、 人家也要生活往前走、啊 哎，也要进步。那这个历史问题呀、啊，必须有时候放在历史的关头去设身处地的想。 是 当时拆瓮城，后来呢啊，连这个这个整个的西便门拆了。一直到50年代啊，把这个东南角楼都拆了。为什么？我们看东南角楼这个地块，现在主要的是北京站的车务段。 嗯， 北京站占地儿可大呀。 嗯， 当时要用这块地儿啊发展交通，北京当时的这个北京站何等的重要啊！ 嗯， 发展经济。发展这个北京车站的这个地盘，当时是重要的任务啊。 对， 所以呢，50年代后来啊，把它拆了。我们客观的看呢，也是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但是人们的认识 在进步，历史发展到80年代，啊，学者也呼吁，历史学家也呼吁，老百姓也呼吁，我们的政府也说，哎呀，把这个东南角楼重建起来吧， 恢复， 哎，恢复，所以是80年代啊， 嗯， 角楼恢复了。何止角楼恢复了呀，我们说大家去东南角楼看，紧接着的就是那个明长城遗址公园， 明城墙， 哎，明城墙，哎，从东南角楼啊，一直向西去，到哪儿呢，基本上到了原来崇文门那个地点上， 嗯， 我想起来大概是3里地啊，东南角楼到崇文门那个点上3里地， 嗯， 这个明城墙啊也修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走过的历史。明城墙的修复啊，在我们的脑子里啊，应该说还记得很多事情。那时候市政府一声号召， 嗯， 就是大家把散落在各处的 捐 城 砖， 哎， 我印象还很深。 哎，我还怕你们， 我知道这个事情。 那个捐城砖的时候，是一个热潮啊，北京的百姓，老老少少，何等的爱我们的古城啊，何等的和国家一心呢，啊，何等的爱我们的国家呀！从自己的小厨房，啊，从自己的猪圈，啊，从自己的房基，啊，从自己的临建房，把那个大城砖呐，啊，都拆下来，啊，用自行车，用小推车，用娃娃车，把车呀，把这些城砖呢，啊，运到工地附近来，啊，多少万块大城砖集中过来了。所以今天在明城墙北京这个遗址，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转一转， 嗯， 看得到您的辛劳，您的汗水。有朋友说，嘿，那还是从我们家那个小厨房捐过来的砖呢。 嗯， 你怎么证明啊？说那个砖上有戳记啊，多少多少年， 嗯， 在什么地方烧的，那个工匠姓什么，都有戳记呢，啊，那真是您当年拍了照片留了记忆，这就是您的贡献呢。 没错。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住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今天继续讲述。那么今天第一道题就来了，通惠河上的二闸本名叫什么呢？ A. 庆丰闸，B. 平津闸， C. 通流闸。 来，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来请杨良志先生带我们来走读北京大运河。说到这个东南角楼啊，之前您也曾经说到过，然后都会说到这个大通桥。 对了， 哎，它就在这附近了。 对， 嗯， 在这个东南角楼上往东看， 嗯， 哎呀，远处就是一条河向东直统统的流过去，那个平日啊水光在阳光下闪耀， 嗯， 冬天了它也结冰，冰面呢反着寒冷的光。下了这个东南角楼啊，应该说原来有一条大通桥， 嗯， 原来有一座大通桥啊，现在这个大通桥啊没有了， 嗯， 是50年代啊，也是各方面的需要把它拆掉了。 它在东便门外哈， 这个东南角楼的 东稍微靠北，哎，原来把这个东便门早拆了， 嗯， 这就是在东便门的那个稍微外边一点大通桥， 嗯， 啊，这个大通桥实际上呢留下了一些遗迹， 哦， 留下了更多的历史照片， 嗯， 啊，还是看到它原来啊这个有很多桥上都有的那种兽头， 嗯， 有那个大石头的那个石壁，这个石壁上呢还有深深的槽，深深的那个石槽，这个槽干嘛呢？就是向里边啊落下那个大方的那个木方子， 嗯， 落下这个木方子呢干嘛呢？就是结了水，这是所以一道水闸啊。当年大通桥是可以去的，原来的那个好多游人包括小孩子在桥下在那儿戏水，都是很好很好玩的地方。 嗯，它也是运河上的一座桥了， 就是通惠河上的， 嗯， 第一道桥， 嗯， 啊，通惠河这一段第一道桥，过了这个东南角楼， 嗯， 向东去，哎，这个在河道上的第一道桥， 嗯， 这个桥呢，它也有一闸， 嗯， 也咱们大家都说二闸， 嗯， 什么叫二闸呀？你这里就想了。啊，前面还有一闸呢，不是二闸呀，它是独立的，也不老那么二， 得有一才有二，啊， 有一才有二，是吧？ 这一闸就在这儿附近， 就在大通桥， 哦， 啊。其实这一闸呢，后来侯仁之先生研究考证，新建闸，啊，它也有个官名， 嗯， 啊，但是现在我们也不怎么说一闸了， 嗯， 就动不动就二闸，以为二闸就是那么二，就它那么二的呢，其实前面有个一闸， 那一闸现在也没有了， 没有 啊， 有一点遗迹，这就是大通桥， 嗯，啊，那个时候桥上也是有镇水的兽的， 哎，也有镇水兽， 一闸也就是头道闸，实际上是在这儿， 头道闸，嗯， 哎， 是， 然后这个城墙里边还有。还其实还是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东南角楼以及东便门这块您仔细的转过，现在是交通要道了，高高的立交桥，宽阔的大马路，车辆飞驰，一片繁忙。 嗯，对。 但是这个河的痕迹不太明显了，那个时候其实这里还是有这个河有水哈。 对对， 嗯， 其实原来这个东南角的这块地方啊， 嗯， 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嗯。 现在啊，它这个交通枢纽、交通要道、大高桥、盘桥，所以这个地方啊，真正的看不到太多痕迹了啊。其实，你想啊，原来出这个崇文门， 嗯 嗯，这是从南边，东边出这个朝阳门，这个城角处啊，恰恰是一个风光。挺宜人的地方 啊， 有河， 嗯， 有水， 嗯， 有岸，有绿树，比较休闲的地方。 大家可以比照一下现在故宫角楼那种感觉，嗯，是吧？ 对了，那个它是故宫角楼的 放大版。 对了，故宫角楼那儿呢，皇家气， 嗯， 东南角楼这儿呢，民间气。哎，这个主持人这个想象啊，很好。让我也马上想到，你看那个皇家气跟这个角楼的这个市井气， 嗯， 哎，各不相同。那么，在这个角楼的，在这个大通桥的南边，嗯，北边，首先就是泡子河， 嗯， 泡子河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地方， 嗯， 现在整个是北京站占了，没有了， 嗯，哦。好，那么顺着这个通惠河水流的方向，我们再往下走一段是哪儿呢？以前的游览胜地二闸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和故事呢？一会儿请杨先生跟我们接着聊。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公元1292年，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由于京城至通州落差很大，上游水源又不足，为了使河道能存住水，以利行船，就从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至通州修了5座闸口，这样使通惠河每一河段都有充足的水源。当时通惠河两岸水草茂盛，树木葱茏，尤其是二闸附近极其繁盛的旅游胜地，人们从东便门出发，乘坐画舫或鸟篷小船，沿通惠河东下，河两岸花草鲜美，落英缤纷。自明清以来，这里素有燕京秦淮的美称。清代北京竹枝词是这样描绘的：乘舟二闸欲幽叹，石小鱼汤未一干，最是往东楼上好，围墙烟雨似江南。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二闸本名庆丰闸。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座塔是仿照通州燃灯塔建的呢？A. 天宁寺塔 B. 北京大学博雅塔 C. 北海永安寺白塔。 来，欢迎各位朋友来继续答题。第一道题 A 是庆丰闸，明妃经红生一一，还有邓经新冠体盘田庚黄老大红十字啊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说到这个二闸，洪生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来着，他说小时候二闸那边我们都在河边用铁爪捞线虫喂热带鱼有非常美好的童年的少年的回忆哈，没错。来，第二道题，下面哪座塔是仿照通州的燃灯塔建的？ A. 天宁寺塔 B. 北京大学博雅塔 C. 北海永安寺白塔。知道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保持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邀请《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走读北京大运河。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通惠河这一段了啊，杨先生。 对， 到了通惠河这边呢，刚才呢，在这个东南角楼这儿这么一站，这么一转，还真是了解了不少啊，跟运河有关的历史啊、古迹啊，包括刚才还说的这个东南角楼这边城里头就有一个这个炮子河。 对， 那么顺着这通惠河水流的方向再往下走，就走到哪儿了呢？ 对，这个在这个东南角楼这个水的北边，就是刚才说的炮子河。炮子河呢是当年一个旅游很好的地方， 水泡子，水泡子，所以叫泡子河了哈。 现在呢，好多人有这个名儿，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只能简单的说说这个名字和历史的记录中啊，还有这么个地方，啊，这个在这个东南角楼的南边，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地方 哦， 叫蟠桃宫。 蟠桃宫， 蟠桃宫，哎，这个有朋友就下边打电话问我说：“您下边讲这个蟠桃宫怎么回事？”我答应他呀，说是得稍微讲讲蟠桃宫。 哎，这个名字现在没怎么听说 呀。这个可是在老北京啊，这个蟠桃宫啊是名声大大的。 哇， 它的全名啊就是护国太平蟠桃宫。蟠桃宫，你想它供奉的是什么呢？蟠桃宫，啊。要出个题的话，他供奉的是王母娘娘。哎呀，这个北京老百姓啊，到这个阴历的3月初1、初2、初3是蟠桃宫的大庙会。大概这个历史记忆啊，70、80的人才有记忆，现在的年轻人啊，不知道这一段了。就是现在这个角楼的对面，崇文区的花市这个地名的北边，这个地方大概地现在的楼区叫虎背口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就是原来的蟠桃宫之所在。当年的蟠桃宫的这个庙会呀，热闹极了，河边上各种摊群杂技，小吃啊， 庙里边啊，求子催生，说我眼睛有毛病，里边有眼光娘娘，说我长了痘疹了，有痘疹娘娘，说我求子盼生，当然呢有这个王母娘娘。所以呢，这个蟠桃宫是北京啊春天百姓活动的一个非常繁盛的地方。 哦，阴历三月初的时候， 三月初 有很大的庙会。 蟠桃宫这个庙会可是人来人往，啊，烟火缭绕，啊，一时之盛。你比如他们留下了这样的这个竹枝词：蟠桃宫里看烧香，玩耍沿河日午长，童贯归来天尚早，还天还很早啊。 嗯， 大通桥上望漕粮，就桥上那个运粮的那个船呢， 嗯， 就来了啊，就写出了当年往通惠河去的那个景观。 嗯 嗯， 这蟠桃宫，哎，就在这个离通惠大通桥很近，能站在这儿看，那等于是就是在东南角楼这边，城墙里边是炮子河，城墙外边往南一点就是著名的蟠桃宫了。 哎，没错，你太清楚了，哎，你这个方位不容易。嗯。 刚才呢您说到了东南角楼这个地方，还有大通桥，北边的炮子河，南边的蟠桃宫，再加上这些年修起来的这个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对对， 接下来我们可以离开角楼了，往东走了。 对了， 著名的二闸。 嗯， 刚才我们也出了这个互动问题，问到了二闸哈，是这以前是人们游玩的圣地啊。 对了， 原来呢这是什么样的呢？ 原来北京这过去的百姓啊， 嗯， 城里边的地儿啊您去不了，不用说紫禁城，一般的公园都没有。 嗯， 所以百姓和文人墨客您要玩的话，过去讲了西边的长河， 嗯， 啊，这一线曾经是很热闹，东边呢可以说跟长河呀相对称的就是二闸这一线了，这是百姓平民啊可以啊春天游玩，啊，夏天秋天都可以游玩，冬天都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 这正好是城的两头，一个西北，一个东南，这边哈， 平民游览圣地。 啊， 今天我们离开了东便门，努力的呀走下这个盘盘缠缠的那个各种道吧，因为有立交桥啊，有这个车道啊，你要努力的争取顺着河边往东走，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我们最近把这个通惠河的河道啊进行了整修，两边绿化的都很好，努力的做清了路标，所以奔着河道往东走，您会感到哎呀绿化的好啊。 嗯，现在这边上绿化的这个是公园，是免费的公园，都可以随便走，特别好。 这尽管您走啊，只是找到路您就高高兴兴的走，因为绿化也宽宽的，树木花草都非常的繁盛。 是， 这个好极了。 嗯， 那么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就是二闸。那个过去民国年间说劳您驾到您罚，我今天就请您去逛二闸，这就是当时一个很通行的一个顺口溜。 顺口溜哈， 劳您驾这是请您大驾， 嗯， 到您罚说您累了， 嗯， 我呀今天就请您逛二闸，你可见它是多么啊那个民俗性啊，普及性这样一个民间的一个地界儿。 二闸在今天的哪儿呢？ 哎，对了，其实呢，刚才回答这个庆丰闸，回答的那么多人都回答的对，为什么？因为啊，庆丰公园今天呢大名鼎鼎了，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比较熟悉了，这个地名名声越来越大，所以说二闸这个都联系起来了。其实从这个通惠河上往东走，有那么二三里地就进入 庆丰公园的西园了。 嗯， 哎，这个庆丰公园今天他把这个地界啊，我们朝阳区啊搞得面积比较大。 嗯， 西园挺远的就已经是庆丰公园了，一直往东去，然后呢过了东三环路，东三环路的南部叫东三环南路， 嗯， 还有庆丰公园的东区，这两片两块啊，就是以这个东三环南路为界，两边都是庆丰公园的地界，而且朝阳区下了很大的美化绿化啊景观啊，这个是一块旅游的圣地啊。 嗯 嗯，那么 其实从我们电台这边往南，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中午遛弯的时候也能走到那边去，沿着这个河走哈， 我是想嗨，这个讲这个这个东便门角楼， 嗯， 讲二闸，冬天也好，特别是明年开春以后， 嗯， 我们这个建国门这一带的啊白领们、上班族们和附近的居民们， 嗯， 会形成一个呀，啊，逛逛东便门，逛逛原来的大通桥遗址， 嗯， 然后顺着河边啊到二闸去，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新的高峰。 这个真的现在是这附近大家遛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处， 也修的也好了， 是，而且您沿着这个河边走也不用怕这些车来车往，它都不让进车，特别好。嗯，实际上庆丰公园就是在今天这个国贸桥再往南， 对， 是吧， 国贸桥往南。 嗯， 其实这个庆丰公园园区大，刚才我说有东园西园， 嗯， 其实它这个一个标志性的点呢， 嗯， 是这个二闸的闸，这个闸呢， 嗯， 就不是在这个东三环路，是在东三环路这个庆丰西园， 嗯， 从东便门角这个北京城的东南角楼， 嗯， 往庆丰公园的西园的深部往东走， 嗯， 其实更靠近啊，这个地区啊，离这个东便门角这个东南角楼啊，不是很远的地方 啊。 它这个水流这个闸呀，从郭守敬到后来我们的这个历代的治水啊， 嗯， 非常的巧妙的，他弄了一个闸， 嗯， 这个闸呢，像二闸吧， 嗯。 它一个大闸口，两边呢有石坝，石坝呢，有这个木槽， 嗯， 有这个管控这个闸口的这个工人呢，那种闸工啊， 嗯， 大概得有十几个、二十个， 嗯， 把那个长长的大木方，这个木方呢几丈长，这个几尺厚，这样的大木方。顺着这个石槽呢，咣当一条，咣当第二条，慢慢的把它摞起来， 嗯， 大概是啊13个木方子，哐当哐当下去以后怎么样呢，就把这个水啊给拦住了， 嗯， 拦住了呢，在这个闸内呢上边来水了，它就把这个水位升高了， 嗯， 说垒上闸木，说底下会不会还漏水呢？ 嗯， 其实漏水是难免的，它还有点细流哗哗的往外流， 嗯， 但是上边主要的流水呢 能给拦住， 它就都拦住，拦住以后这个水位整个的就升高了， 嗯， 下边呢水就滴下去很多，拦的这个闸木越多水位呢就越高， 嗯， 说水的落差呀有时候能够达到啊这个好几米高，所以形成巨大的落差， 哗哗的人造瀑布了， 哎，对了。那么你这个马到第十层这个大横木的时候， 嗯， 这个水呢还可以是那个就是壶口瀑布那样哗的往下流， 嗯 啊，再马多了那水就细了啊，就一个人工的瀑布，嗯， 特别的棒。所以呢这个有空的话呢可以来 看看 看一看哈， 现在这个二闸的风光， 嗯， 新叫的新建的桥， 哎， 也好美呢。 对，庆丰公园就是实际上就是在现在，高碑叫应该是从高碑店到国贸这一段 不是，是从咱们东南角楼， 东南角楼， 往东去， 啊， 这一线， 嗯， 从东南角楼进入了庆丰西园， 啊， 奔着这个国贸桥那个方向往东去， 嗯，啊，我刚才说那庆丰公园在那一块儿，东园西园哈。好，那么今天呢说到了这么多，刚才您还说到了蟠桃宫，您知道吗，我们的老朋友洪生还说，他说小时候大哥带我去过一次，至今不忘。蟠桃宫早拆了，我照了这么一张照片，一会儿您看一眼，他照了一张现在在一个车站旁边有个蟠桃宫便利店， 哎，那个 小商店 名字他记忆了其实 你看看到没 有 那照片 呢， 啊， 在那个草树之间， 嗯， 铁栏杆围着，还有一个原来的老碑嘛，我们转转可以找到它，好玩。 好，下周一杨先生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讲通惠河最后这一段，要说说高碑店八里桥了哈。 不是，咱们啊， 嗯， 哎，讲讲二闸， 讲讲二闸， 二闸可热闹 啊，讲讲高碑店八里桥。好，那么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上还留下了哪些北京城的记忆？通州段的运河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呢？走读北京大运河，下次我们请杨先生接着说。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吧。 走读北京大运河。古时清代诗人王维珍有诗句，一枝塔影任通州，一语道破燃灯塔是通州当仁不让的地标。通州燃灯塔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胜景，始建于北周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八角形13层密檐式塔，塔高56米，与天宁寺塔等高，并列为北京最高最大塔。北京大学的著名校园建筑博雅塔便是以燃灯塔为原型修建的。博雅塔有13级，高37米，内部结构中空，有螺旋梯直通塔顶，除基座外全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设计精良。由于当时校园内的建筑都是以捐款人的姓氏命名的，这座博雅塔主要是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雅捐资兴建的，所以被命名为博雅塔。再说燃灯塔，清代康熙年间因地震，燃灯塔曾经重修。1976年唐山地震震坏塔下连座，使塔身出现许多裂纹，上一次大修是在1985年。2017年随着燃灯塔再次大修工程的竣工，燃灯塔外立面得到修缮，缺失或损坏的塔铃神像全部都修补归位，整个燃灯塔共有风铃2248枚，堪称世界之最。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北大博雅塔是仿照通州燃灯塔建造的，您答对了吗？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每年的11月初到来年的2、3月份，都会有大批的冬候鸟在北京越冬，休息补充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如今已经是候鸟迁徙的高峰，究竟北京有哪些候鸟值得一看？在大兴南海子公园等地方又有哪些候鸟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鸟的迁徙故事。 有一条河，有千里长，连着江南千首尾。 阿克苏的红枣，您打多少分？ 95分吧。大麻烦，怕你们得一。 谢谢您，这个年头啊，有个及格分都是好的了。当然了，咱们一定要严把品质大关，争取每一次给您的都是可以达到95分的好枣子。那本次为大家带来的团购价，新疆直采价格，一箱5斤只要199元，每斤划算到39.8元，这个价格啊可以说是市面难求。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最后一档，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想要拿阿克苏红枣送亲朋的朋友们，平常把红枣当零食吃，熬粥煲汤都会放几颗的朋友们，4007106108， 4007106108，错过今天，短期内不会再有红枣的推荐了。 是的，想购呢，只卖当年的新枣，而且都是一手价格，支持大家任何形式的比货比价。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的红枣推荐，一箱5斤只要199，保证都是2018年不染色、不掺假的优质大红枣，让您吃到的都是美味与健康。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所以不要犹豫，先来下订单。4007106108。好，来看到手机尾号是0955的朋友说，你们的电话真的是难打。 请你理解啊，今天最后一天，您感受到紧迫，其他人也一样感受到了。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一直是有排队现象。那按照大家的订单顺序啊，保证是第一时间给您送货上门。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想购时间爆仓率第一的明星商品，今天最后一天推荐，一箱5斤只要199元，每斤只要39.8块。我真心的说啊，您啊多订一点吧。 是的，因为错过今天，下一批红枣什么时候到货就不知道了。现在呢都在抢好的红枣资源，所以我们为了确保到品质。